空气我自己，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，装作我不关心你，不愿想起你，怪自己没勇气。心痛得无法呼吸，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，眼睁睁地看着你，却无能为力，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。强的理由，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，告诉我星空在哪头，那里是否有尽头。心痛得无法呼吸，找不到昨天留下的痕迹，眼睁睁地看着你，却无能为力，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。就像